欢，我喜欢，喜欢喜欢我喜欢，喜欢喜欢我喜欢。就是爱情。 Thank you. 谁与谁拼，颜大人你会认输，也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已喜欢你耶。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。 失去只会让人成长，

给孩子一个爱上英语的机会，就选择了智慧雨果英语。 不让你失望。

视觉自己发挥，他一直给你，

事。 像一个记号，永远都

想走，走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。他给的永远不重。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，泪一滴在凝固成为寂寞。往回看有什么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随着这样的不顾，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 我要。

免费呀、优惠呀、限时限量啊，这些诱人的字眼。国际消费者权益日，让老年人不再因为消费纠纷问题徒增烦恼。 2018年新三板政策导向如何？创新层试点能解决用色壶问题吗？3月24日至25日，2018第二届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顺义召开，报名热线010-5158-1866，5158-1866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曲折的时